做到了吗？ 关于你，知识物质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成王朱祁钰和他的仆人朱成禄两个人呢，从李府回到县衙，结果赶上了一个意外的事件。于谦差点遇险，有一个刺客呢前来行刺。安排好了成王，于谦是当堂审问。这个刺客呀挺横啊，长得是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，黑参参的面皮，性情啊也是比较执拗。甭管于谦怎么开导，此人是绝不招供，哎，是只求一死。正这时候啊，那个县令景福田来了。景福田可真有手段，他也不管于谦的阻拦，上来就是拳打脚踢，跟这个刺客呀玩了命了。说我告诉你，你小子甭跟我这儿演这鬼八卦，一会儿我就让你知道厉害。景福田说，大人你甭管啊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我今天非把他的嘴给他撬开不可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多横。来人呢，准备。说着话，底下人呢把这夹棍就会拿上来了。哎呀，中国古代的刑具五花八门，要说咱们老祖宗啊相当有智慧啊，中国不是有四大发明吗，享誉全球，领先世界。可是在折磨人这方面，咱们古代的祖先们也是相当有一套啊。自古以来要让这个犯人张口，那就得折磨他。这景福田呢是颇有手段，拿来了很多的刑具，嗨，于谦都没见过呀，五花八门，往地上这一放，跟这个刺客就说了，我说你小子看见没有啊，今天你要不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我挨着这儿让你尝尝鲜儿。如果你还嘴硬诉求一死，那也好办，我就给你喝一碗断刑酒，去拿来。好，这家伙真有觉得呀，拿来什么拿来，也不哪位从这个茅房当中啊盛了一碗大粪汤。好家伙，整这这个公堂上这味儿就甭提了，大伙都把鼻子堵上了。景福田说，你瞧见没，今天给你上刑之前，我先给你喝一碗断刑汤。可好嘛，哎呀，这刺客一咧嘴啊，我的妈呀，这位可太缺德了，这玩意儿灌下去谁受得了啊。就见这个刺客往地上一跪，直磕响头啊，老爷饶命啊，老爷你可别给我灌这粪汤啊，那可太遭罪了。 我招了。你看看，景福田让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下去，自己打理了一下衣衫，相当得意。那意思怎么样？还得给你玩横的，哼，顺着好吃，横着难咽呢。你说你早招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于谦也是暗笑啊，哼，他明白，景福田呢，这种动作是半真半假。一方面呢，他也是要帮助自己，哎，让这个犯人开口。他更重要的，这也是一种姿态。怎么呢？那要让于谦明白，这刺客行刺啊，你甭管问得出来问不出来，跟我景福田可没关系啊！啊，景福田可担不起这责任。这个于谦明白。那甭说旁的了，于谦又把惊堂木轻轻一拍，啪！此处，如此说来，姓字名谁，家乡住处，从实招来。好吧，大人，小民姓康，名叫万德。我呀，就是离咱们这广陵不远，西边20里康家堡的人。我们家没别人了，就还有一个老娘。其实呢，您刚才说对了，我康万德根本不认识你于谦是谁，咱们两个素昧平生，不认识，更别提有什么冤仇了。那我为什么来杀你呢？您呢，也猜对了，有人指使我前来行刺于你。哦，于谦一听，那是何人主使？速速讲来。要说这人呢，住着离你这儿也不远。此人姓李，经营药房的生意，都叫他李大官人。他姓李，名破，字子长。这个人，相信在座的众位，你们也都认识。这话音未落呀，这公堂之上唰，怎么着，议论纷纷呐。哎呀，这是李破指使此人前来行刺啊。景福田在旁边一听，哎，你说的这话可是当真吗？啊，当真呢？我呀，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可隐瞒的？啊，你都要灌我大粪汤了，哼，我有什么不能说呀？这李破呀，就是我的背后主使，他要求我，哎，来行刺于谦于大人。景福田心说这事儿奇怪呀，李破怎么会行刺于谦呢？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再者说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应该知情啊。哎呀，好你个李破呀，你现在仗着自己有俩臭钱，你真是无法无天，也背不住这康万德这小子乱咬胡说八道。可是没道理呀，李破跟他又怎么相识的呢？看这小子又愣又倔，就是个臭农民，李破能跟他有什么恩怨呢？所以景福田呢，也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。堂上的于谦听到这儿啊，也是一愣，心说话，李破跟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吗？我还时刻注意呀，没有怎么去干涉李破，就因为我头天晚上去他家里查访黑虎。奇怪奇怪，那他动作也不能这么快。所以于谦呢，还要再继续问康万德，我且问你，李破主使你前来行刺，他什么时候会见的你？你们是怎么勾兑的？康万德说，大人，是这么回事，我跟李破呀，相识于咱们广陵县的赌场。说这话呀，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呢好赌钱，就到了咱们广陵了。广陵这儿有好几个大赌场啊，那比我们康家堡那强多了。到这赌场之后，我把身上这些钱呢，差不多能有15-16两银子吧，输个差不多了。我本想着呀，再玩几把，哎，把我这钱呢赚回来。年底了，家里过年那需要银子呀。可是呢，我这一赌都给输光了。 你说回去怎么跟我老娘交代？所以我就在这个赌场啊，我就不走了。可是这赌场啊，他妈也缺德，输打赢要。我不是输光了吗？他们撵我走，说我身上没钱了，不让我赌。哎呀，后来呀，我就生气了，我就在这赌场啊玩开横的了。我往那个赌桌上一躺，我说你看看，谁说小太爷身上没钱？我这浑身上下都是棱子肉，你说吧，你是要胳膊是要腿还是要我的脑袋？你随便动手。我这一犯浑呐，很多赌客都害怕了。那赌场的东家就说了，他说你在我这儿犯什么横啊？你犯什么去？你知道这是谁的场子吗？这是李破李大官人照的场子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的德行，你敢跟李大官人叫板，你还想活命吗？我那时候已经气急败坏了，我说我不管你什么李破王破这破那破的，你爱他妈什么破什么破，老子今天呢啊就要在这赌，我非得把我这些钱赢回来不可。后来呀，他们把李大官人给叫来了。嘿，你别说，人李大官人怎么叫大官人呢？有理有面，人家一看我是条汉子，敬重我，有股子横劲儿，当场把我的赌资就给我免了，不但把我自己的本钱十五两拿回来，又给了我30两银子，让我好好回家过年。从那以后啊，我们俩就成了朋友了。哎，三天两头的呀，我就到这赌场玩上几把。李大官人呢，对我也是颇为关照。说着话，上个月李大官人找我说有件事情让我帮他办，我就问有什么事儿，您尽管吩咐。他问我，我敢不敢杀人？哎，我说我在我的老家呀，杀过鸡，宰过牛，我也跟高人练过2天武艺，但是你要说杀人，我这是头一回。不过李大官人对我有恩，他说了，我只要是替他把这人杀了，他就给我万贯家财，我就跟我的老娘远避他乡，哎，再也不到这广陵来了。我就问他呀，我说杀这人是谁呀？他跟我说了，这人官可大，问我敢杀不敢杀。我说李大官人，您对我有恩，甭说别人，就是天王老子玉皇大帝，只要我能有机会，我也敢杀，我也敢动手。后来李破就跟我说了，就是两省巡抚于谦，于大人。于谦说，你这个人好不明事理啊，啊，那李破让你杀我，你都不问问青红皂白吗？哼，康万德说，嗨，我呀仨宝一个岛，别的我都管不了，我只知道我生活太困难了，要是没有李大官人呐，去年那年我可能都过不来，我家里的老娘还需要我侍奉，另外我今年呢也40多岁了，我还没娶媳妇儿，还没生孩子呢，再这么混下去啊，我这半辈子也就没了，所以呀，有这么个发财的机会，我是绝对不能放过呀。行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于大人，是李破李大官人主使我前来杀你的，就这么回事。还没等于谦继续往下问呢，景福田上来冲着康万德的黑脑袋又是一顿巴掌，啊，啪啪啪，好小子，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，那李破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他让你行刺你就行刺啊，啊，你活这么大你白活呀你。于谦一看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景大人，事情已然明了，你就不必再打了，这样吧，先把康万德压下去。两旁人来把康万德压到大牢当中。那么于谦是怎么想的呢？其实于谦呢，他不太相信康万德的话，这当中呢有很多的疑点。首先，李破为什么要让康万德来行刺自己？于谦觉得动机不足。要说这么长时间以来啊，尤其是于谦展开了对林里案的调查以来， 对于李珀呢确实有一些冒犯，但是还不至于让这个李珀是买凶杀人呢，这个事情有点太极端了。只不过呢，这康万德一口咬定，红嘴白牙，这人看起来啊又是个大老粗，也比较耿直，所以他的话呢又让人不得不信。所以于谦呢内心有一些犹豫，把康万德压下去了，他跟大伙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景福田说，那还怎么办呢，就把李珀绳捆索绑压到堂上来啊跟这个康万德一对质，那不就妥了吗？他是不是买凶杀人行刺大人，那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李成在旁边也说，对呀，大人，事不宜迟，应当速速将李珀捉拿归案。于谦沉吟了片刻，将李珀拿到堂上当然是可以呀，不过嘛，我有一计，我们这么办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，诸位看看如何呀。景福田把大拇指竖起来了，高，于大人，您这招实在是高，那就按您说的办，我这就下去准备。书说简短，景福田跟李成带着三班衙役直接赶到了李府。哎呀，这回可不像上一次来捉拿黑虎了，就在一天之前呢，不是有人禀报说这李珀的后花园豢养黑虎吗？那个时候景福田是完全不信，而且他跟李珀相当熟悉，他知道这是一种诬告，李珀跟所谓的黑虎没有半点关系，所以当时景福田呐，那当起了和事佬啊，从中一个劲儿的给调停。实际上呢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景福田是站在李珀这一边的。今天可不是这样，还没见过景大人呢发这么大火呢。就见景福田骑着马带着自己的手下到了李珀的府门上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手下敲门，开门开门开门开门，敲了这么几下，还没等李府人来开门呢，景福田呢着急了，坐不住金銮殿了，大手一挥，给我闯进去抓人。手底下的衙役啊，三下两下咣把这李府的大门就给撞开了。景福田骑着马带着人士闯进了李府。这回好，轻车熟路，头一天刚来过嘛，到了李府的后宅，把这李珀从被窝又给拎出来了。呵，你说这个倒霉呀、哎呀，李珀心说，这还让不让人活呀，啊，头天晚上就来过一次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李珀一看，这不景福田吗？我说景大人，您这是干嘛呀，啊，草民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啊，啊。景福田上来就是一嘴巴，啪，醒醒吧你，我的李大官人，你放着地上的祸不惹，你惹天上的祸，你买凶杀人，要行刺两省巡抚于谦，你自己还不知罪吗？来人，把他带走。李珀捂着嘴巴一听，什么买凶杀人行刺于谦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我说景大人呐，您这话是从何说来呀、这个罪过草民可担当不起呀，少说废话，走吧你。景福田还从来没在李珀这儿啊发这么大火呢，什么意思？那也是表现给李成看的。景福田现在要跟这个杀人犯划清界限，表达出自己的一片忠心，所以说把这个李珀是连推带搡，连踢带打，连夜又给抓回了县衙。等他到了县衙呀，这天又该亮了，于谦跟景福田休息了一下，时至中午了，这才把李珀带上堂来。于谦跟景福田众人倒是休息了，李珀是倒了霉了，大半夜的就给抓进县衙来了，一直到中午这才审问。这李珀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，这怎么了这是， 说我买凶杀人行刺于谦，我疯了我呀啊，我有病啊我呀，晕晕乎乎稀里糊涂就到了大堂上了。就见正当中坐着两位大人，上垂手是于谦，下垂手是景福田。于谦跟景福田两个人同时把惊堂木一拍，啪咚，大胆刁民李破竟然买凶杀人行刺两省巡抚，你可知罪？李破马上叩头，大人，草民冤枉，草民与大人无冤无仇，而且大人呢，为了寻找草民失踪的姐姐，重启邻里一案，草民感谢还来不及呢，焉能够买凶行刺大人呢？于谦一听吧，眉头一皱，李破，你嘴上说着感谢，心里恐怕不是这么想吧？啊，你在这广陵县手眼通天，是不是干了什么非法的勾当？你怕本官查出你的这些罪恶，将你绳之以法，这才行凶杀人？哎呀，李破一听是不断的磕头，大人呐，草民真是冤枉啊！景福田一拍桌案，啪，李破，你口喊冤枉也没用，现有刺客康万德就在堂下，你可敢与他对峙啊？李破说，好啊，快让这个刺客跟我对峙一番，我何时让他行刺大人，我们一对峙就一切明了。好，景福田一声令下，来呀，将刺客康万德带上堂来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云泥旧客思明王，当庙当坟声逐悠，春风秋月烟边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润九州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找到了。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酒杯换离合，寄给云朵一杯酒，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，能来看爸爸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，人直接没了，有我父母怎么办？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

将永远长存。 咿呀！ 我与你知是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言志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于谦遭遇刺客，差一差命丧黄泉。还好李成随身保驾，救下了于谦一命。这个刺客自己交代，姓康，叫康万德，他是受了李珀的主使，要行刺于谦。实际上于谦对于康万德的这个招供啊不太相信，他觉着李珀呀不至于买凶杀害自己。但是这康万德呀一脸老实相，哎，看起来比较的耿直，长得是又粗又胖，看着不像说瞎话的人。再者他没有必要说瞎话，既然已经是招供了，他为什么又要去陷害李珀呢？所以他的这个说法呀又让于谦不得不信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把李珀带到堂上问一问吧，双方对质一番，看看这里面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，哎，谁说的是假的。于是啊，连夜之间，景福田和李成就把李珀带到公堂了。第二天的中午正式升堂，把李珀带到堂上。于谦和景福田两位大人同时升堂，一起来问这个案子。景福田就问李珀：大胆的李珀，你居然敢买凶杀人，行刺两省巡抚于谦，你可知罪？李珀吓得是磕头，好似鸡千岁米啊，两位大人冤枉草民了，我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，我有天大的本事，我也不敢行刺两省巡抚大人，我疯了我呀。再者说了，于大人为了我姐姐失踪的案子煞费苦心，还在帮我寻找我失踪的姐姐呢，我怎么能够恩将仇报呢？听到这儿，于谦微微一笑。李珀，你说起这件事情来，我倒要问一问你了啊。你曾经对我言道，两年之前你之所以到县衙来报案，是因为你的姐姐已经很久没有露面了，换句话说她已经失踪多日，再加上你的姐姐和姐夫素来感情不和，因此你怀疑是你的姐夫将你的姐姐杀害，是也不是？李珀说是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嘟，大胆的李珀，本官现在已有确凿的信息证明你所说全是谎言呐、啊！就在你的姐姐失踪之前一天， 你还曾跟你的姐姐就在你的府中见过面，而且你们两个人还发生了口角，有没有这事儿？你因何对本官说谎？李珀听到这儿啊，把小眼睛翻了翻，仔细琢磨琢磨，哎呀，我说大人呢，这事儿可就有点扯不清了啊。我倒不是说您这消息不准啊，这事儿他都已经过去好几年了，那我见没见过我姐姐我还不知道吗？是不是啊？按您的意思是说呀，我姐姐根本就不是我姐夫杀的啊，是我用了个什么招把我姐姐给藏起来了，还是怎么样啊？然后我要诬告我姐夫，那我不是自寻死路自投罗网吗？是不是？我跟我姐姐哎，从小就情深意厚，我干嘛非要玩这一手呢？啊，也可能吧，我见过他，但时间长了我记不住了，反正现在这人是不见了，而我姐夫呢哎，一直对这个事儿讳莫如深，他现在也是半疯不傻的，你说说，哎呀，我真是闹不明白，您这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我呀，是想找到我姐姐，要找不着呢，也就算了。要说我姐姐的失踪是因为我，这事儿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好，那么李珀，我再问你，你在报案之时，因何又向前县令沈伯清行贿500两纹银。李珀一听，还有这事儿呢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嘟，大胆的李珀，事到如今还敢与我狡辩，你可知道那位知州大人沈伯清现在正在我的广陵县衙受审呢？于谦此言一出啊，李珀一缩脖子，是吗？我的妈呀，沈大人被逮回来了，就问这事儿啊？哎呦，大人呢，这事儿他不奇怪呀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报案送礼，打官司送钱，这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？于谦说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来报案，如果你心中无鬼，为何行贿500两银子？这可不是一小数目啊。如果你不是内里藏奸，为何你来报案还要给钱呢？李珀说，我的大人，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老百姓都说呀，啊，衙门口朝南差要打官司送钱来，也别说就是我有案报案我要送钱，没事给钱那不也是太正常了吗？官府是什么角色呀？官府那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爷，哎，当官的过生日我得送生辰钱，当官的过节呢我得送追节钱，哎，迎来送往有人情钱，公事公办还有公事钱，要是到案打官司啊，那得送拜见钱，就是没事白要还有撒花钱。哎，这些可不是咱们说书的瞎编，您翻开史料看一看，明清两朝这种无事白要的这种官场潜规则那是屡见不鲜。这还有一词儿叫漏规，您听听这词儿啊，漏规漏规，明知道这玩意儿不怎么样不好吧，它叫漏吗？哎，反而是个规定，是个规矩，你是人就得遵守，你不遵守啊，事儿你就办不成。那位说了，有名一代朱元璋洪武皇帝不是下大力气治贪治腐吗？那是一开始明朝建立之初啊，朱元璋确实在治理贪腐上下了很大一番功夫，那些手段甚至让人听起来都不寒而栗啊，什么把这贪官的这个身上的皮肤做成一面大鼓放在衙门外头，哎，登门鼓嘛，让老百姓啊打官司的时候敲这个鼓，再有就是把贪官的肉啊做成肉羹分给这些官员们吃，你看看这就是贪官的下场。即便是这样的严刑峻法呀，那也只是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，人心之恶人性之贪这都是人性很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， 朱元璋之后几朝下来，其实在明朝的官场上已经是混乱不堪了。像于谦这样的好官啊，那是难得一见。所以为什么说清官侧清官侧呢？哎，清官他不好找啊。咱们这书说这于谦在当时也是一号人物，那也是大家都不理解的一个人，他不随波逐流，所以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当时的明朝官场其实已经是非常黑暗了。李珀今天呢迫于无奈把这事儿就给捅破了。哎，您说我送礼打官司我不对，您怀疑我有什么弯弯绕，我不送礼可行啊，是不是？大伙儿都送，你能不送吗？李珀说完了呀，旁边这个景福田可坐不住了。景福田心说，这李珀你在这胡说什么呀？景福田把书案一拍，嘟，大胆的李珀在这儿胡搅蛮缠，本官何时跟你要过什么生辰钱啊、追劫钱、什么人情钱、撒花钱，胡说八道。今天审问你的是你为何买凶行刺于谦于大人。李珀摇头否认，两位大人，这你们可冤枉草民了，我从来就没有雇人杀过于谦，你这话说的，你这不是冤枉我吗？景福田说，刺客现就在此，你可敢与这刺客当堂对质吗？李珀说，太好了，我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快让这个刺客出来，我们俩对质一番。说到这儿啊，把这康万德就带上来了。其实这康万德呀，在堂口那儿已经听了半天了，自打李珀被带上堂来，就把康万德呢带到堂口了，就在这候着准备着，单等大人一声令下，康万德这就被带到公堂之上。康万德跪在左边，李珀呢跪在右边。于谦一拍惊堂木，李珀，你可认识这个刺客？李珀揉着眼睛仔细一看，这人谁呀？这个回禀大人，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呢。就见康万德跪爬了几步，我说，大官人呐，您怎么不认识我了呀？这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到风月轩去赌钱，不是您帮助的我吗？啊，当时啊，我输光了，我跟那个风月轩的掌柜的说，我说我今天没钱，那没关系，我这身上啊，还有这么多的肉呢，要胳膊要腿你们随便。那风月轩的掌柜的说，说我这是，给脸不要脸。这风月轩是您李珀李大官人的买卖，我在这胡搅蛮缠呐，没有好处。后来他把您给请了去了。哎呀，您对我是真不错呀。不但把我的本钱给了我，还给了我30两银子，让我回家过年。这事儿您都忘了？您花的钱您不记得了？您瞧瞧。我是康万德呀。康万德说完了，把脸凑过去让李珀看。李珀看，你这都说的哪儿的话呀？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呢。大人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他这些话都是编的。康万德呀也不管这个李珀，他接着说，我说大官人呐，您呐说话可得凭良心，要说您曾经帮助过我，您不记得了那就算了，可是要说行刺于谦于大人这个事儿，您可不能不承认呢。两个月前您跟我说啊，让我杀一个人，还问我敢不敢杀人。我说了，你要说杀个鸡呀、宰个牛啊，这我行，要说杀人呢，这玩意儿差点。不过我小时候练武啊，真要把我逼急了，说杀人呢、也不在话下。可是我就说了，我说那我有什么好处了？您说了，我要是把于谦给杀了，您给我万贯家财，先给我纹银3000两，杀完了，再给我纹银5000两。等我呀安顿好了，有地方了，您再派人给我送纹银2000两，让我跟我的老娘远走他乡。这不是您跟我说的吗？ 还说了让我找机会行刺，说这个于大人呢、啊、一般的时候啊睡得很晚，都是夜里办公，白天呢都出去查访啊，到了晚上啊让我找个机会下手，这不都是您交代的吗？李破一听，什么？你这是血口喷人！我何时跟你见过面呢？我何时交代过你这些事情？我又如何让你行刺于谦于大人？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李破呀，在这歇斯底里，嗷嗷的怪叫。这康万德呀，根本也不管这个李破啊如何在这张牙舞爪，他是自说自话。你别看这康万德呀，还又黑又胖，看着拙嘴笨腮的，我说起这套话来啊，那这熟悉呀，好嘛，这就跟眼前发生的似的。而且呢，他这脑袋也不抬，眼皮也不撩，就在这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，是如数家珍一般，就把李破什么时候见他，怎么约他啊，怎么要行刺于谦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堂上的于谦察言观色，看罢多时啊，他叫住康万德。康万德，我且问你，你看没看清楚啊？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跟你定下誓约，要允你百万家财行刺本官的人吗？康万德说，没错，哈哈哈，大人，就是他。哦，于谦问，那此人是李破李大官人吗？康万德说，是啊，这不就是李破李大官人，这还错得了吗？于谦说，你别着急回答我，你再仔细看看，凑近前好好瞧一瞧。康万德呀凑到李破的跟前，李破拿眼斜愣着瞪着他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嘿嘿嘿，大官人，您呐就承认了吧，啊，事到如今呐，不承认呢咱们也都没好果子吃，是不是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啊。于谦问，你看清楚了吗？这是李破李大官人吗？康万德说，没错，这就是邀我行凶，许我重金，让我刺杀您的李破李大官人。于谦听罢此言，将惊堂不一拍，啪咚，大胆的康万德，你不但行刺本官，而且满口雌黄，诬陷李破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？康万德一听，哎，大人，我没诬陷李破呀、啊，就是他指使我行刺您的，你还敢胡说八道？此人根本就不是李破，你所说的皆是虚言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前文书咱们交代了，当景福田跟李成都建议于谦呢，把李破拿到公堂上。跟这个康万德两人对峙的时候，于谦呢心生一计，他不是做了一番安排，景福田还一个劲儿喊高吗？哎，就是这番安排。于谦怎么安排的？这是给康万德演了这么一场戏呀。原来啊，景福田这李成确实是把李破带回到了县衙，只不过同时带回来的还有李破的那个狗头军师李帅，把两个人呢一块押到县衙来的。那么在堂上审问李破的时候呢，就把康万德带到了堂口。不过呢，在堂口康万德呀是看不见大堂上的情况的，所以问完了李破之后，于谦呢就让人偷偷的把李破给押下去了，反而把这个李帅给押上堂来，紧跟着又把康万德带到公堂之上。所以说刚才跟康万德进行对峙的呀，实际上不是李破，而是那个李帅。这康万德根本就不认识李破，当然了，这是于谦早就有了主心骨，早就分析判断出来的，因此呢他这才演了这么一出戏。哎，这康万德呀这是受人指使，背了这么一套词儿，哎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 说是李破李大官人，您什么时候见的我？我们在哪儿谈的？谈什么条件？就在堂上对峙。可是他就没想到啊，眼前的这个所谓的李大官人根本就不是李破，而是李帅。所以当于谦一再问他，你看清楚了这人是李破吗？康万德点头说是，这才原形毕露。此时那个景福田捋着自己的山羊胡，心说于大人真是颇有手段，真是高明啊啊！虽然说他心里早就知道行凶杀人这个事儿跟李破无关，但是他还是玩了这么一招，让这个康万德呀是自取其辱。这样一来真相大白了。行了，哎，我就说李破李大官人呐，也不至于。哎，有这种事情，你怎么也得先跟本官商量商量。安下景福田呐，自己在这儿胡琢磨，咱先不提。单说于谦，让人把李帅押下堂去。他跟康万德说：“康万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既然行刺本官，就应该好汉做事好汉当。”你又为何诬陷李破？要不是本官明察秋毫，那不是枉杀了好人吗？康万德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何人主使你前来行刺？你还不从实招来？ 山河茫茫，天地遥遥，在北湖鸡鸣啾啾，云泥酒客思民亡，浪庙当分声逐游，春风秋月不相待，疏忽出烟边白头，万草粉身碎骨，一曲烟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凉袖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。每天12点到12点半 ,FM95.4,AM603,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